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有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有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郭祥亮，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每次交电费的时候都会发出这样的叹息，天哪，我到底都干嘛了，用了这么多电。这或许是身边很多朋友的心声，可是生活所需，无力吐槽，怎一个疼字了得。后来我开始在网上找了很多有关家用电器省电小妙招，下面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电饭煲，在淘米做饭的时候，把洗好的米放在锅里浸30分钟，再用温水或者热水煮，这样小小的举动就能节省差不多30%的电。要说明的一点是，煮同量的米饭，700瓦的电饭煲比500瓦的电饭煲更省时省电。记得要保持电饭锅电热盘的清洁，电热盘附着的油渍污物时间长了会碳化成膜，影响导热性能，增加耗电。吸尘器，在打扫房间的时候，使用吸尘器要根据不同情况选用适当功率档，要经常清除过滤袋中的灰尘，这样可以减少气流阻力，提高吸尘效率，减少电耗。饮水机，使用家用电热饮水机时，避免使其长时间处在保温状态，这样会增多耗电。其实传统的真空平板的保温瓶保温效果更好，想要做到最大程度的节电，可以试试用其替代饮水机的保温功能。电熨斗，在熨烫衣服时应该首先选购调温型电熨斗，升温快，达到设定温度后会保持恒温，通电后可先熨耐温较低的衣物，待温度升高后再熨耐温较高的，断电后再熨部分耐温较低的，这样可以在完成熨烫目的的前提下做到最大程度的节电。我是郭祥亮，家住海淀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进京方向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逢石榴和 王大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来，接你吧你。哎，周飞。像你们如果创作的时候会进入一种入境一般的感觉吗？谁叫你们也不理了，眼也直了， 腿也绑住了。 这个吧，有些人呢，会把这个说的这个高度上，但实际上倒不至于。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说啊，有些想法，有些这个灵感是很容易突然间就忘了。 哦，一瞬间来的，一瞬间走。 对，你像有时候啊，骑着车呢，心里边有一个小想法，有一个旋律，嘴里就得一直哼着，一直哼到家，得赶紧拿笔或者拿录音机啊什么的给录下来。如果说当时手机要是能录，就赶紧录下来。有的时候一懒没拿手机，或者手机不好拿，就一直在嘴里叨咕着叨咕着。 人看着就像你有。 那接我吧，这时候有一警察说：“站住！”当时就忘 了。你脑子一没在这儿。再想想不起来了， 本来 没有 啊，因为这个一下能成为大师， 对， 挣几十亿，那钱就来了， 别 成为暴发户，哎，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吃果盘， 一会儿有人接着， 私人飞机坐左边， 又说回来了，完了，还得二分钱存车， 不理解这个， 理解艺术， 搞艺术的或者搞这些专业的， 那你这么说，我忽然有点难过了，因为有的艺术家吧， 是不是 就这样埋没了， 就到这什么的。他也没那什么， 我跟你说明白，就是到死也没写出东西来，这属于大多数的。 还好我写出来了。 而且一些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也是死了之后才被发现的， 死了200年。 在世的时候是穷困潦倒。 对，所以你要想火，我劝你早点。 潦倒。 早点潦倒还可以。 我是想劝他早点写出来。 但我会错误。不然我也觉得有的时候贫穷会 让一个人感触更深。 这个是确实是 听我的， 在我没有钱的时候， 把你的房子钱现在给我，你马上你就写出东西来了，最起码能写出一纸诉状。 嗯， 但也不能说贫穷就是艺术家的土壤，我觉得 有些艺术家 只要你追求的还是艺术，你就还会能写出点东西。其实我想跟你们说的是艺术家被狗咬的事儿。 美是伪艺术家吗？ 不是，就是一个美术教授。他被狗咬了以后呢，他就诉讼说我的创作源泉被毁了，向狗主人索赔20000元。 哎呦， 这种东西是这法律讲以事实为依据，对吧？咱们讲的证据根据嘛。你这当时有没有灵感出？因为在脑子里头了，这连第二个人都没法用。 那精神损失费那事儿你怎么看呢？ 精神损失费是这起码他可以鉴定啊，对吧？包括这种给他名誉，他所谓精神损失费都是从所谓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影响来的。 那么怎么鉴定那个精神的损失呢？ 比如说对于你产生什么压力了， 头晕、目眩、 啊不这不是病，就是说这舆论的压力啊，会让你自己产生一些心理的负担啊。 对于这个的判罚是有那么一个尺度的。 但是人家教授说了，我作为美术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 那问题是高峰期也不能每分钟每秒钟都产生作品啊，它又不是机器。 我的旋律没了，我可能成为伟大的毕加索的。 这个、 我是伟大的米开朗基罗。 这位已经疯了， 这个站在 他有精神损失。 我替他说两句啊，比如说他接了一个活，这说那么低端，接了一个， 这是周老板他自己这么说的。 接了一个活，什么活呢？ 大活， 一个比如说英国一个皇家的一个邀请他为这个皇家创作一幅画， 一幅肖像。 哎，然后呢，已经给了他多少多少钱了？ 30的定金， 不太多。他呢就正在构思这个事儿。 嗯， 他觉得构思的这个东西，保证能够挣到剩下的70%。 哎，100%， 100%。 这钱的30%，净挣70%。 对，结果 被狗咬了， 他把这个构思给忘了， 连那30%还得双倍返还人家呢。 啊，但是我想的是，如果是这狗咬到手了，我觉得 不是， 你可以就是有这种，就是说对我艺术创作 这种大师用脚都可以换。 那我可以告你这个赔偿多少？但是现在是被狗咬的，只是咬到 腿， 对， 狗咬他手的可能性比较小。 除非他斗去了。 那赖他这么欠， 对，他不没有。 如果这个东西法院这次判成立的话，今后就出现有可能讹人的状态。 对， 而且这种讹诈是你根本没法辨别的。 对。 现在呢，这个教授担心狗主人一直没出示这个狗是否注射过预防狂犬疫苗，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这狂犬病的潜伏期是20年，被狗咬了以后呢，你得马上去注射这个狂犬疫苗，但是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所以他觉得这万一。 我这创作的巅峰上，我得了狂犬病。 那说不定他的画就值钱了。 啊、我再把那画给咬了。 你怎么老想让人出点事儿呢？ 这是你告诉我的。 当然了，最后呢，像你们俩预估的一样，就是一个教授提出的索要精神抚慰金，法院不予认可。 那可他跟那英国皇家怎么解释的呢？ 他只能回去再编一理由。 皇家说：“那你画个狗吧。” 这皇家也在考证是真假。哎，老人与海，公爵与狗。 来来九九八里。哎，你们说这女司机胆儿多大吧？ 女司机胆儿多大？ 哪个女司机？ 你怎么 她干了什么了吗？ 喂，我替女司机说一句话啊。 嗯。 像咱这样的女司机，那出门亮汤汤的。 晚上不出去。 不是，这技术是特过硬。 有多过硬啊？ 这，左转打左转灯，右转打右转灯，不动雨刷器咱们。 这叫。 天门桥。 这最多也就是证明你认字儿， 而且不知道哪个女司机干了什么了。 嗯， 那女司机，我是觉得有一部分女司机呢胆小，但这位女司机呢是胆儿真大。 她不能叫胆儿小，叫谨慎。 你们为什么老这么断定女司机 是？因为从这个概率的角度来说啊，男女各有偏向性，她只能说这个概率女性更多的产生。 嗯， 所以我们会对这个有这种认可。 哦，这不是有这么一位呢，在路上被成都的交警给拦下了。 但是走到成都了， 对对对，拦下来以后呢，说你违反禁令 啊，就是不让走这地儿。 女司机说：“我看着看见，没看清楚，但是你晃神了，但是也没有特别晃神。” 这话说就有问题。 那么一瞬间的那个也没有太晃神。我呢，您知道哈、啊，我已经扣了11分了。 他怎么知道的？ 这个口头语您知道啊？我这驾照啊，他已经扣了11分了。 哦、 如果这次违章再扣的话，11+3，您等于您算算， 交警察算数。 了，我就得学习去，还得给我扣下来那证儿。嗯，那我就没法跑路了。 跑路？哇，这人最大了。 不是，我那个说急了，我就没法在路上跑了。 这俩性质不一样。 他这属于是现场处理哈。 我开的是个货车呀。 你这个货车？ 那个，您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融通融啊？ 那哪行、 啊？喝水吗您？ 不喝。 吃水果吗？ 不吃。 嚯，我没听说开货车还带着水果出来。 合个影。 这算什么行贿手法呀、 啊、真是的了。 哎，您看哪位，我跟您合个影，咱就这事儿过去了。 嗨，那不是熟了吗？就想我的时候您看看这照片。 哇，看来自认为长得不错了。 我想你就是还没罚你呢。 别罚呀，过12分了。 那就过吧。 然后交警明确表示不允许此类行为。 哎， 这女的呀当着交警的面打电话。来呀来呀来呀。 谁来？ 不准，他不准。他要扣我分，过12分了。过12分没法开车上路了。怎么办？ 这不喊谁呢？这 是你不是分没满的吗？王大雷，你过来，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不是才扣2分吗？把我这云你那儿去，快点！ 从北京过来替你顶包了呀？ 他电视台的谁不认识啊？说人头熟着呢，对，什么到成都这边也拍过电视。 他正好，我看看你这朋友是谁？我这儿有随身记录仪。 对里有人，对里有人。 哪个大队里有人？ 他说的，电话里跟我说对里有人。 他是跟那边说，对，里边有人。他估计在卫生间说的。 怎么不行吗？王大磊都不行啊，北京的。 上海的也没戏。 北京的就能过来替你顶包。 主持人，名人。 那倒好，我给他曝曝光，让他更出名。 怎么这样啊？我跟你说，您那个随身记录仪假的。 是，没问题，我都给你录着。 哎呀， 你再说一下你的朋友叫什么？ 王大磊。 哪个？ 王大大乐磊磊。 哪个台的？ 这警察怎么关心别人呢？没警察不关心当事人。 王大磊好几档节目都没他。 没他说的他干嘛使？ 好，我记住了。你快了，你 这司机也是脑子有问题。 反正最后这个女司机是难逃扣分和罚款。警察教育他，你这个意识如此淡薄，还敢当着我的面找人顶包扣分，你得重新回炉好好学习一下交通法规了、 赶紧回北京吧。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王大磊听了这个事儿以后说，珍爱生命，远离坑货。哎，真的，王大磊，有人找你这铲这些事儿吗？ 没有，除了你以外。 我那个不是违章啊。 但你没少找我。 啊，找你管用是吧？ 也分事儿。 不管用啊，问题是找了，后来我当包袱使了。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到街酒吧里。哎呀，我听说你小柱又被人抓着了。 又被人抓着了？被谁抓着？ 让交警。 不是，他爸逮着你小柱了， 欺负人家孩子来是吧？ 欺负蛐蛐来 着。蝈蝈他爸逮着姓小柱说欺负蛐蛐，这怎么意思？这是 欺负蝈蝈手里的蛐蛐。不是小柱、 哎、那这他爸也太仔细了，欺负一虫都找上算账。 他爸刚给蝈蝈买一笼那秋虫吧，逗着玩，出门碰你小柱了，你小柱上来把那个蝈蝈手里提着的蛐蛐。 哎，你弄蛐到底是把什么给弄死了？ 南边来了个蝈蝈，手里提了住两只蛐蛐，咱北边来了个小柱， 蛐蛐给弄走了。那他爸刚换钱，让孩子高兴高兴过生日嘛。 你小柱拿家一开盖，跳茶碗里烫死了。 那还等回家干嘛使？ 这通乱呀！我跟你说， 我姑爷也没听清楚。 这事是以前的事儿，我不是说这事儿。 哦， 我是说， 那你说他干嘛？ 现在呢？ 蝈蝈他妈又想起这事儿来了。 现在蝈蝈的作业没写完，你小柱就带人家写作业，而且呢收了人家100块钱的这个代写费。 还敢管人要钱？ 那叫替人家写作业， 蛐蛐还没还人家呢。 就代写替写一回事啊。 嗯， 写了周记10篇，多不敢1篇，纯手写的，反正是 纯手写，还有机器的呢， 纯手工。 就是这个什么的吗？打字啊，电脑啊， 哦、 纯手写，所以加收了50，还一共150。 这大人字儿不怎么样。 在，而且这150里还包括了模仿自己，包括签名。 哎呀， 模仿他爸的， 就是那个蝈蝈签名、哦。 我还没听说哪位写完作业在上面签上名的呢。 你得上面写谁的作业啊，对吧？ 这都写在本上了， 这卷子。反正后来被蝈蝈他爸发现，新仇旧恨是一起涌上心头啊。 几十年前事都加起来了，是吧？ 好，弄死我们蝈蝈手里的蛐蛐，现在蛐蛐手里骗走了150块钱，我跟你没完。 那没完能怎么办呢？ 要说肯定怂了。叶小柱也讲了，说你看蝈蝈写作业都无精打采的了， 吃药啊， 脑袋撞墙、 那更得吃药了，脑袋撞墙了，那疼得厉害， 脑袋磕桌子上了， 蛐子都耷拉了， 还是那蛐蛐， 左手搭右手，右手就搭左手，左手搭右手，右手搭左手，写不出来。我看着他那怪痛苦的，我说我帮帮他吧，那给他一个启发，以后他没准就会写了。 那是你写的是他写的呀？ 那是我写的，我把我这个过得最有意义的一天写出来了。 抢人蝈蝈， 抢人蛐蛐儿， 你看还记得清楚吗？ 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以前也说过，就是一到暑假临近尾声以后吧，确实 突击作业。 哎，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每天晚上在楼底下跟一帮孩子们玩完以后，天擦黑了，从这个楼道往上走，心里边就打鼓。 那你都没写，你爸你妈不给你招呼招呼啊？ 招呼招呼，你就直接说打就完了吗？ 哎，连大字都给你留一本。 那你这暑假都玩什么呀？耽误写作业， 跳皮筋， 出去旅游吗？去法国吗？ 刚说从楼下上来的。 那人家现在小孩都去法国夏令营啊，英国夏令营啊。 那是真是，现在孩子。 你那会儿没有哈？ 我们那会儿，我记得我2年级的时候出去过一回。 哎， 去的北戴河。 去的啊，北戴河。 就这还想半天。 王大雷，你呢？那会儿过暑假，你都玩什么呀？小时候。 呵，可玩的多了。崩弓子 不是 水枪， 这玩意儿只能放假玩是吧？ 平时玩少啊，因为有作业啊。晚上出去，你恨不能晚上出去自己玩崩弓子去吧？ 而且暑假雨大，可王大得穿着大凉鞋， 拿着那皮管子出去刺去。 其实我们那会儿小时候玩的也挺多，那皮管子， 哎， 拿皮管子，然后那头系好了 水枪， 这头搁那个水龙头的嘴儿上，崩好了，一开水龙头，然后这皮管子呜就鼓起来了。鼓起来，然后这边掐着头滋， 一放开了，水滋滋起来高了，一摁上。 你也玩过呀？ 我都是像那个绘画班那女孩子嘛， 在那儿滋水， 家里又条件比较好，教育方面又比较有心得。 对，在那儿滋他们。 那你是属于那头3天就把作业写完的那种？ 那是必然的呀。那老师那每次不是当着你面夸我吗？ 我也觉得老师 要向小孩学习， 都写错了吧？ 我觉得老师也是。 你看看小孩 这作业应该是头3天写完的吗？形式主义吗？这不是？ 对，还都写错了，后面有答案不会看。 而且夏天的时候穿凉鞋，然后拿那皮管子冲脚，特别舒服。当然了，我主要还是绘画啊，油画。 那冲脚干嘛使啊？ 主要是会说话， 画油画还冲脚去、啊。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部地区环路车多路段有东三环华威桥到国贸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平房桥到大黄庄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以及平房桥到大黄庄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偏北风2-3/4级，气温28到26度。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低压外围偏北气流影响，扩散条件较好，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维持在2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偏热。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街酒吧里。哎，前一阵儿你们特别流行说一句话吗？什么你吃土吧，没钱了只能吃土了之类的。 嗯， 结果你猜怎么着，发现真的有人在吃土。 哟， 就在山西武乡，他们把那个没有污染的黄土用铁锅炒熟，再用面制成一个叫什么这种炒纸疙瘩。 不是，这个黄土它再没污染它也不是吃的呀。 是啊，可是搅拌以后吧，据说还挺香挺酥。 但是东西能不能被吸收啊？吃到肚子里边不就成砖了吗？ 没有没有，人家说了，口感脆甜，有助消化， 还有助消化， 养脾胃。就是说不但不对脾胃肠胃不好，反而还有助于他们的功能。怎么着，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吃食，你们吃吗？ 不吃。 不吃。 没有污染的黄土？ 不吃。 敲碎了细末？ 不吃。 筛到锅里炒？ 辣不那香。 有猪油还打入土鸡蛋？ 可以考虑了。 你瞅着哪样了？猪油？ 炒鸡蛋。 哦，这么一种东西，你说说这能卖多少钱？ 能卖多少钱？能卖多少钱看多少人喜欢。 那我得问问这土是哪来的呀？ 就是黄土啊，指定地点的指定黄土吧。哎，关键是这样的重口味吃食还真的有不少呢。听说过吗？就是贵州有一种牛粪火锅。 我知道猫屎咖啡。 大磊，你们不是当时去了这个黔东南地区吃各种美食，做了一期节目吗？ 啊， 当时你不是特别爱吃这个牛粪火锅吗？ 你别分开说行吗？ 你能形容一下它的味道吗？ 它的味道只能吃不能闻。 当时我记得你在电视机前还说这个入口即化。 我的妈， 这东西能入口即化吗？ 你说正宗的牛粪味儿， 你留着自己享用吧。 这不是这个谁吃过正宗的牛粪？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鉴定它就是正宗的。 啊， 看化学分子式。 这个正宗的牛粪是什么味儿？ 郑州的我知道。 那你说说这个正宗的味道是如何的呢？ 闻不了。 拉不拉嗓子？ 吃起来呢？ 你尝尝。 我不要，这是你做过的节目。 我没吃过真正的，那比喻。 哎， 你自己尝尝。 你蘸料吗？这麻辣香油。 那要遮不住。 蘸尿。 不是，周薇口齿不清楚，他说是蘸药。 这已经是药了，还蘸？ 那个 牛黄。 但是我听你们那个节目里说，入口的时候一开始是微苦的味道，然后 后来舌头根子就木了。 对。是不是脸也青了？ 还是中毒了？ 鼻翅也张开了。 嗯， 这是要死了。 最后呢，饭后才知菜香味儿，牛粪香， 反胃又上来了，是吧？ 哎，你们不还去了那个苗族那个山寨里边吃他们做的各种什么蚂蚱、刀冷什么？你们吃的？ 谁有吃刀冷的？ 那是什么呀？ 你看哪有吃刀冷？蚕蛹 吃了一个、 啊，对对对对， 昆虫小世界。 那一套餐还叫昆虫小世界是吧？ 对。 动物大机关还有 400， 哎呦，那大机关都给吃了。 动物大奇观， 哦，我听说连大机关都给吃了， 吃了一个动物世界。春去冬来， 又到了万物复苏的时候。 就这段你们收拾了？ 不是，你我们关键就是好奇，你们这主持人哪儿都吃，什么都敢吃、 啊？什么叫哪儿都吃啊？可不得工作到哪儿吃了哪儿吗？ 不是，那您还说大磊吃的那东西、啊，完全把自己就想象成一个苗族人了。 嗯、 这能想象成吗？ 前一晚上刚吃牛粉，到苗族立马要油炸粑粑，粑粑粑粑。 哎呦， 粑粑粑粑， 粑粑。 您说这粑粑听着太恶心了，这 油炸粑 粑粑粑。粑粑是吧？怎么念啊？ 粑粑 就叫粑粑 啊，粑粑 糍粑， 对，糯米粑粑。 嗯，吃完了以后又要这个虫叉， 牛粪火锅第二 就是虫叉，就再来一遍是吧？ 虫子的虫，茶叶的茶， 嗯， 虫茶， 虫草茶。 据说呢是昆虫食叶啊，食叶子以后排泄出的牛，不是虫， 拉出牛了， 虫 太乱了这顿饭。 泡制的奇特的饮料，据大磊说呢。入口即化， 水还能不化吗？ 一味一丝润喉清肺， 这把牛粪味冲没了， 具有清凉保健的作用。 这是谁逼着你说的吧？ 就那编导 说这好吃， 当贡茶用的呢，不是谁都能吃的。吃完了虫茶，王大磊呢又被苗族人围了一圈。 我跟你说，那不光有苗族，还有白族、侗族。 花蜘蛛吃这个花蜘蛛，这个黄蚂蚁，蜂蛹， 真的是昆虫世界。 有解药没有？ 解药在葫芦里。 但是你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解药啊， 解药啊， 他好几个葫芦。 就非把我弄死为止是吧？ 对。但最后还让你喝了一个好喝的刺梨酒，泡酒。 啊，刺梨倒是好东西， 是吧？ 它这个刺梨难得，就是它得必须熟了，不能掉地上。它这个刺梨啊是有药用价值的，但它如果掉地上，只要一摔，它那个价值就破坏了。 哦， 就必须得接着这个这熟的，让它这么摘下来， 在树上掉下来。 对对对， 就是个梨呗， 是个梨，但它药用它价值很高， 防癌衰老。 不，他就说这个药用价值，这个刺梨只要破了之后，它的价值降低了。 你听了这个以后，是不是花了三倍价钱买的？ 我上当了呗。 反正王大磊在苗家待的是特别的开心。 嗯， 每天呢被人拦路 抢劫， 抢婚， 我还开心呢。对，我应该开心，我没得可抢，天天抢就没东西了。 不是，先灌你几碗拦路酒， 然后再出俩拦路虎， 然后进门酒，驾别酒。 等会儿，前天吃虫子，后天吃了些酒，是为消毒吗？ 对你热情啊， 你没带两盒蒜过 来的呀？ 一句话也不说。 北京来的主持人啊，能吃又能睡，多可爱！ 别到处宰就行了。 金拽。 你们知道国外人对咱们中国有一样食品，咱们都生活中常见的，并不是刚才说的吃土或者吃牛粪或者吃什么那个蝎子、蚂蚁，就是这么罕见的东西，不是，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油条。 油条能可以吃， 豆汁， 包括卤煮都有人是可以吃，他也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样东西他都说不清楚，也觉得那个味道奇怪无比。叫什么吗？ 臭豆腐。 臭豆腐可以算一样，我觉得。还有吗？ 还有什么？没什么了吧。 松花蛋。 松花蛋啊、哦、 松花蛋，这个外国人吃的松花蛋啊也是一个挑战。这个颜色首先说啊，绿不绿，黄不黄， 那是没 紫紫蓝蓝， 那是没烧好。 他是不明白这个鸡蛋为什么能变成这样。 对 对吧， 那个它英文名字叫做 century eggs， 就是百年蛋。就感觉它放了100年的这么一个蛋。 那是个老蛋， 它是个大粽子。 你就想这个变质成什么样了，感觉上 哎，放百年不一定变质。 你第一口吃的时候是不是感觉也有点烧的慌？ 没有，我没吃那外边的。 不是，这个、 我小时候吃那松花确实拿土糊着的。 这松花蛋啊，就是有那个烧的那个味儿，有时候闻不了。但 石灰烧的嘛。 对，但是你要是那个， 还是吃的嘴里有点呛，是不是？ 对，所以得有佐料。 姜汁儿。 你看，你要是不放姜汁酱油的话，你干着吃。 白口吃不行。 白口吃，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涩。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大街酒吧里，现在相亲角不像以前了， 现在这地方都难找。 相亲角、 哦、是吗？ 你告诉我北就可是北京城，你告诉 我 什么地方？ 我记得以前公园里不是经常有那个边边角角的，然后他们大爷大妈坐那儿，互相挑。 老头老太黄昏恋是吧？ 这个 互相挑，你这老头不错，你这老太太也行，我瞧上你了。好，咱俩问孩子同意不同意？ 互相挑，孩子子女这个合不合心意？ 网上资料，顶多一约地方见。真说找相亲角，因为那年代资讯不发达、 嗯、 才有相亲角。 没有那年代，你记得就三五年前就这样。公园 那 也 叫那年代了啊。 啊， 小 孩 你怎么你怎么去了呢？ 我没有。 哦，着急了。 我是溜达，在公园溜达。 想往前走一步。溜达到 家里不同意，对不对？ 人挺多的，干嘛呢？瞧瞧去，我以为是卖那个什么地摊货，没想到。 哪位在公园里摆着卖地摊货啊？ 我后来没想到他们相亲呢。我觉得三五年就能成那会儿的事儿了。 那你叫什么时候事儿啊？ 你说的好像隔着好久好久的一 样。我觉着你，那你看那个是不是都是大爷大妈呀？ 反正年纪大的居多。 对，那他们可能对于这个现在的网络或者这些 不会用。 对， 这样的事儿是少了哈。 对、啊， 是，当然是少了。 怎么他们会用了都？ 啊， 不是，那都孩子自己去了，他们也不这么催了。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哦， 因为慢慢的关键开放了，孩子们自己的事儿还是听他们自己做主吧。 郑州也是大城市哈， 嗯， 那他这个家长们，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还传统一点。 嗯，然后呢，交流相亲的时候呢，就听到这么一个特殊的要求，说有三样是男生的标配。 标配知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说你只要往这儿一走呢，耳边就会传来这样的交流相亲的话题，男孩女孩。 这是相亲的、 哎、没听生的是孩子是吧？没听说的。哎，你要是女孩他就问，哎，您家小子怎么样、 啊、 你要是男孩您家姑娘怎么样？没听说您家男孩女孩 还没生呢，这 找什么不知道是吧？ 不是那个家长来的吗？不知道是替儿子来相 亲。那没事，没有问两面的，您家是姑娘吗？那没有说您家是男孩女孩。 也可能就有个别那么问的啊，干啥嘞？是男孩还是女孩？ 不是，老家干啥嘞？ 多大年纪了？干啥嘞？ 干嘛多大年纪还得干啥？ 反正要是年纪相近的话呢，两位家长就有话聊了。男孩， 你就说普通话吧。 在哪儿工作呀？ 别哈了，说哪儿。 带不带边？ 这话都难以理解，什么叫带不带边？ 这是什么意思呀？ 说的是带不带边？ 在哪儿工作？ 在不 在 边？ 哎，你们猜一猜，带不带边？这是什么意思？ 这在不在边是正式还是临时的？ 带边。 个人 没有正式工作。 对呀、啊，在编和编外的嘛， 就有岗位哈。 哎， 房子在那儿买的呀？ 带不带编？ 那房子不带编就买亭子是吧？ 说什么都得问一下这个。 带边儿，这些问题常问你也可以理解对吧？因为听说是在北上广这种大城市里面，父母如果代为相亲的话，都会问你 带不带编。 像上海人特别爱问。你 上海人这话， 哪里的户口？ 哪里的？ 哎呀， 那在啥户口？ 啊、哦，在北京问有没有上海户口？ 不是上海的爹妈 啊、 哦，就愿意问有没有上海户口。 哦， 如果你有房有车有上海户口啊，那你可是 入赘吧？ 家长都会宗着你。 他们都有没有上海户口？ 姑娘不一定这么想，那家长关心的特实际，都怕自己孩子嫁过去或者跟过去 吃不上穿不上， 还受苦受难。 你说这家长就没考虑到 受苦受累？我知道，受难 受难有啊，那过去有天天挨打。 让周飞，你想想，你爸你妈要替你相亲，会不会也得先问这些啊？ 不会吧？ 有摩托车吗？ 自行车三轮的、两轮的？ 对，能拉活吗？ 缝纫机有。 有吗？ 无人机。 这年代了，摩托车。 我跟你说，这摩托车还真不往上牌。对，京 B 还是京 A 的牌子，拉着你出去演出方便。北京堵车，为什么不会有 气？哎，你要真有一京 A 的摩托车牌子， 你厉害了。 手表和缝纫机没有就没有了。 对，不用看时间了。 你说你住五环外，你要一京 A 牌子干嘛用？ 你得上里边演出挣钱啊。 但是说这个相亲角呢，有一位啊，他们家的要求呢，挺怪异的。 嗯。 说要求女方体重必须是111斤。 哦，我估计这家是不是卖肉的？ 人家可能觉得我们家的孩子标准就得高，因为我们家孩子出色，要个有个啊，要学历有学历。 那也没有规，就是咱说啊，规定到个位数的。你比方说，不能低，不能高于，得有一区间，不能可边可边。我111斤03克不行。 克这个咱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你不能上到114斤啊，等等的，这个有点。 那112行不行啊？ 这个112斤最好是111斤啊。 那110斤行不行啊？ 那我就想问问，110斤跟111斤有什么区别？ 差一顿饭。 你知道这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家孩子太出色了。 但出色跟体重有什么关系？ 超出了就怎么说？就好像打开电脑，你超出了全国98%的这个用户。 他孩子速度都快。 那能怎么？那对于这女方这个， 我的要求啊。那不是谁都行啊，你 不 能糊弄的。 没说谁都行，跟分量有关系。 大爷，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 我跟你说，这老太太的意思就是不想让他们家儿子找着女朋友。 哦， 没有。 嗯， 我不是这意思。 那您什么意思呀？ 主要是111斤呢，看着也匀称也漂亮。 看着数字匀称还是看人匀称？ 也分个儿吧。111斤要长1.3米，我估计也不匀称。 那得1.68米。 必须得1.68米的个儿。 我们孩子那是非常优秀，我们孩子就相当于你们男孩子里的王者。 我以为白赢 了，就这个段儿，赢到王者这个段儿，最强王者。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哎，这个体型老去健身，举那个 杠铃， 举铁， 那个 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一扶往上一挨扔上去再接回来。 孩子，哦，你们家孩子还能把他扔上去？ 哎，我也不太清楚啊。 哎，大妈，我问一下，你们家这孩子来了吗？ 没有， 没有，是不是？不会走道啊？ 这不是，哎，你们俩这老头干嘛？你们到这儿搅和来了是吧？ 我觉得你是搅和来了，这儿没有符合你标准的，走吧。 对，您来公园这个角，您孩子知道吗？ 知道啊，不让我来。 我就说吧，您肯定偷着来的，您别替他操这心了。他为什么跟您说非得111斤？就是让您找不着。 哼，真是，公园套路深，我要回 农村。 乡村，我们乡村别说。 行了行了，就别扯着说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永元、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喜欢你的害羞，喜欢你的疯狂，想要1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哒哒哒哒哒哒，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喜欢打你肩膀，喜欢你会怕痒，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想要抱你一下，贴近我的胸膛，想要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要把你绑架，想要带你回家，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